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动物农庄，作者佐治奥威尔，译者蔡伟全，南出版。第八章。几日之后，当处决所带来的恐惧逐渐消散，有些动物记翻起，或者说觉得自己记翻起。第六届规定，任何动物都不可以杀害其他动物。虽然没有动物想在猪和狗面前提起这件事，但是大家都觉得刚刚发生的杀戮并不符合这条规则。高露华叫班哲文读第六届给他听，但是班哲文又说自己不会理这些事，所以拒绝了。于是高露华又走去找妙伟。妙伟将条戒条读了一次给他听。任何动物都不可以杀害其他动物，而没有任何理由。不知为什么，最后那几个字似乎都消失了在动物的记忆当中。但是现在他们知道，原来没有动物违反过条戒条，因为很明显处决勾结斯洛波的叛徒是一个很好的理由。那一年动物工作得比之前那年更加勤力，要重建风车，将泵场加厚一倍，要在限期之前完工，还要打理农庄入面的日常工作。其实真的有很多事要做，间不中动物甚至会觉得比起宗师那阵时，他们的工作时间长了，伙食好像还差了。每个星期日，史叫拿手上会拎着一条长长的纸条，向他们朗读出一组又一组的数字，去证明每类食物的生产量都增加了200%、300%或者500%。动物觉得没理由要不相信他，尤其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很记得起义之前的情况其实是怎样。即使是这样，有阵时他们都会觉得宁愿要少些数字，但是多些食物。现在所有的命令都是由史叫拿或者其他猪向动物颁布。拿破仑自己很多时成两个礼拜都不出现在大家面前一次。当他现身的时候，他身边不只有他一班的护卫狗，还有一只黑公鸡在他面前做好角手。每次拿破仑发言之前，他就会大大声地鸡啼。传闻说，即使在农舍里面，拿破仑都不是跟其他动物一起住同一个单位，他吃饭会自己一个吃，会有两只狗伺候着他，而且次次都是用客厅玻璃柜里面的皇冠德比餐具进食。之后新的命令颁布下来，除了两个周年庆祝之外，每年拿破仑诞辰都会鸣放礼炮。现在动物不可以再称呼拿破仑做拿破仑，大家要尊称他做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猪乐于改了很多称号给他，譬如是动物之父、人类黑星、羊群保卫者、鸭仔之友等等。史叫拿在他的演说中会泪流披面地讲述拿破仑的智慧、善良的心地，同埋佢对世界各地所有动物深厚嘅一份爱，尤其系对喺其他农庄中仲过住无知同奴役日子嘅嗰啲满满不乐嘅动物。你耐唔耐就会听到一只母鸡同另外一只讲：喺我哋嘅领导拿破仑嘅指导之下，我喺六日之内生咗五只蛋。又或者会听到两只饮紧水嘅乳牛讲：感谢拿破仑同志的英明领导，啲水的味道真的很清甜。农庄里面普遍的气氛可以好好地概括在麦里密的一首叫拿破仑同志的诗歌里。拿破仑都挺喜欢这首诗歌，决定将它写在大谷仓里面，对正七界的墙上面。诗的上面还挂了幅拿破仑的侧面肖像画，幅画是史叫拿用白油画的。与此同时，拿破仑透过温柏和费特力·飘琼顿两个展开了复杂的谈判。 对木材到而家依然未卖到出去。在两个之中，费特力是比较心急想得到批木材的一个，但是他并不愿意出一个合理的价钱。同时又再有传闻说，费特力因道成恨，和他的手下正计划紧要袭击动物农庄，破坏了风车。而斯洛波据说还是躲在偏田农庄。到了夏天又一日，动物突然听到消息，三只母鸡已经招了供。他们承认是在斯洛波的启发之下，展开了一个暗杀拿破仑的计划。他们即时就遭到处决，而拿破仑亦都加强了他的保安。夜晚的时候，他床边会有四只狗守卫，每个角落头有一只。而为了防范有动物在食物落毒，在他进食任何食物之前，都会有一只叫不艾的后生猪仔试食了先。大概是在这个时间，有消息流出，指拿破仑已经安排了将对木材卖给飘琼顿先生。他亦准备签署一项定期协议，等动物农庄和湖木农庄可以交换一些特定的产品。现在拿破仑和飘琼顿之间的关系虽然只是透过温柏进行，但是几乎可以讲话是相当友好。动物并不相信飘琼顿，因为他始终都是人类，但是他们怎么都喜欢他多过令动物又怕又憎的费特力。夏日渐深，随着风车距离完工之日越来越近，将会发生的袭击传闻甚圈尘上。据讲，费特力打算率领20名荷枪实弹的手下过来对付他们。他还已经拘捕了法官和警察，只要他一拎到动物农庄的地契，他们就不会再过问其他事。此外，从偏田农庄还传出种种讲述费特力怎样残酷对待他的动物的传闻。他曾经用鞭打死了一只老马，饿死了奶牛，又将一只狗扔入火炉到鉴生烧死。夜晚他又为了娱乐自己，将剃须刀片的碎片绑在公鸡的鸡具上面，要他们打斗。动物听到这些事发生在他们的同志身上，都嬲到爆炸。有时他们会吵着说要一起出动袭击偏田农庄，赶走啲人类，解放嗰度嘅动物。但系史叫拿劝佢哋唔好轻举妄动，要相信拿破仑同志嘅策略。虽然系咁，对费特力不满嘅情绪依然高涨。一个星期日朝早，拿破仑现身喺谷仓，向大家解释佢从来冇谂过要将木材卖俾费特力。佢认为同这种无赖打交道实在有损他的名声。派了出去宣传起义消息的白鸽现在禁止再踏足湖木农庄的任何地方，亦都收到命令要将他们之前的口号打倒人类改成打倒费特力。到了深夏，斯洛波的另一个阴谋暴露了出来。麦田里面生满了野草，他们发现是因为斯洛波在夜晚偷入来，将野草和小麦的种子捞在一起。一只知情的公鸭向拿破仑认罪之后，即刻就吞了几粒癫茄自杀而死。动物现在知道斯洛波从来没有接受过一级动物英雄勋章，虽然他们当中很多都曾经相信过他有。这件事其实只是斯洛波在牛棚之战后自己传出来的一个传说。事实上他不单止没有受勋，反而还因为战场上表现怯懦而受到谴责。有些动物听到这里又再觉得好像有点不对路。不过史叫拿很快就说服了他们，是他们的记性有问题而已。到了秋天，在大家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风车终于起好了。里面暂时还未安装机械，要靠温柏去帮手买回来。大风车的结构就已经完成。虽然遇上各种困难，大家又没有经验，工具又原始， 仲有斯诺波的背叛，但是个工程最后都准时完工。动物虽然攰到筋疲力尽，但是又相当自豪，围住他们的杰作氹氹转，转完一圈又一圈。他们发现在他们眼中，这座风车甚至乎比他们第一次起的时候还更加漂亮。再说现在蹦床比之前厚了成倍，除非你用炸弹炸开它，否则今次点都不会想了吧。当他们想起之前劳动得几咁辛苦，要战胜几多令人失望的感觉，同埋当轮叶开始转动，发电机开始运作之后，他们生活上所带来的巨大改善。当他们想起这些事，他们身体的流泪就会离他们而去。他们围着风车一路转啊转，一路发出胜利的欢呼。拿破仑本人在他的狗和公鸡护送之下来到视察这件制成品。他亲自恭贺一众动物能够完成这项创举，还宣布将会命名这座风车为拿破仑风车。两日之后，动物收到指示要集合到谷仓一起开一个特别会议。在拿破仑宣布他已经将堆木材卖了给费特力，听日他的马车就会过来运走的货的时候，大家都大惑不解。原来在拿破仑和飘琼顿似乎非常友好的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和费特力有秘密协议，自此他们切割和护木农庄的所有关系，还向飘琼顿发放了很多冒犯的信息。白鸽收到指示要避开偏田农庄，同张口号由打倒费特力改造打倒飘琼顿。与此同时，拿破仑向动物保证动物农庄可能受到袭击的消息其实完全是假的，而传闻中费特力对他的动物所做的残酷行为亦都是夸大了。所有的流言其实都是由斯诺波和他的特务传出来。现在他们知道斯诺波似乎并不是匿埋在偏田农庄，事实上他应该从来都没去过那里，他真正匿埋的地方是湖木农庄，据说还住得很奢华，在过去几年他都是受飘琼顿的资助过活。所有猪都对拿破仑的妙计赞不绝口，透过假扮和飘琼顿友好，他成功令费特力将出价提高12磅。但是史叫拿说，拿破仑的聪明在之，在于他不相信任何人，即使费特力都是一样。费特力想用一种叫做支票的东西来帮木材找数，这种支票是一张写着承诺会给钱的纸，但是这样是骗不到拿破仑。他要求对方用真正的5磅纸币找数，而且要先交钱后出货。现在费特力已经给了钱，他给的钱刚刚好购买风车所需要的机械。就在这个时候，木材车正一车车地全速运走。当全部都运走了的时候，谷仓入面又开了另一个特别会议去检查费特力的纸币。拿破仑笑到见牙不见眼，身上面挂着他的两个勋章瞓在平台上面的禾秆草厂，身边铺着一沓沓的银纸，整整齐齐地放在农舍厨房拎出来的瓷碟上面。动物一只一只地慢慢走过，每一只都凝视着自己的收获。博萨伸出个鼻索一索的银纸，这些一张张白色的东西在他的呼吸之下震下震下，发出发发声的声响。三日之后发生的事令大家都晴天霹雳，而家温柏面都青埋咁踩住单车冲上嚟农庄，二话不说就将架单车掟埋喺前院嘅一边，然后直冲入农舍。之后就听到从拿破仑嘅单位传出振翼欲聋嘅怒哮。佢所收到嘅消息 好快就好似山火一样烧到成个农庄都知道晒。原来嗰啲银纸系假噶，费特力一毫子都冇俾过就得到啲木材。拿破仑即刻召集所有动物出嚟，用一把好得人惊嘅声音宣布要判费特力死刑。佢话如果捉到费特力嘅话，要将佢鉴生煲熟。同时佢警告大家，在这一次背叛之后，一定要预咗最差的事会发生。费特力和他的手下随时可能会发动他们计划了很久的袭击。于是哨兵驻守在所有通向农庄的通道上面。此外，四只白鸽受命飞到胡木农庄传递和解的讯息，希望可以和飘琼顿重建关系。第二朝早，袭击就来到。在啲动物食紧早餐嗰阵，哨兵跑翻嚟报告，费特力同佢班随从已经冲过咗五干闸。动物好勇敢咁上前迎战，不过今次佢哋并唔能够好似喺牛棚之战嗰次咁赢得咁容易。今次对方有成15个人，总共有成6支枪。而且他们走到50米左右的距离就开始开枪。由于爆炸声实在太恐怖，被子弹打中太痛，动物都抵挡不住，即使在拿破仑和博萨的一再召集之下，依然很快就需要后退。当中有好几个已经受了伤，他们在农庄里面的建筑物搵掩护，好小心咁从罅隙同木板上嘅折孔偷偷出去。成个大草场包括咗风车都已经喺敌人嘅手上。呢一刻，拿破仑似乎好失落，佢一路粒声唔出咁踱嚟踱去，条尾一路好僵硬咁抽搐紧。大家以充满渴望嘅目光投向胡木农庄嘅方向。如果飘琼顿和他的手下可以来帮他们，或者他们都还有机会赢。在这个时候，四只之前那天派过去的白鸽刚刚飞回来，其中一只从飘琼顿到带回来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字写着抵你死。这个时候，费特力和他的手下在风车附近停下，动物望着他们，口里面暗暗沉沉地表示不满。当中两个人拎着一个铁锹和一个铁锤，他们打算要打冧了风车。拿破仑大叫， 冇可能，我地埲墙喺度咁厚，係唔会打得冧，俾一个星期佢地都唔会打得冧，振作啊同志。 不过班哲文好留神地观察住班人类，拎住铁锤同铁锹嗰两个人，而家正喺风车嘅底部凿开一个窿。班哲文似乎觉得大开眼界，慢慢佢点咗下头，然后话： 我都知噶啦，你哋睇唔睇到佢哋想做咩？转头佢哋就会塞啲炸药入个窿度。 动物吓到面都青埋，但系唯有静观其变。而家要离开建筑物的保护冲出去根本无可能。几分钟之后，他们见到人类四方八面地跑走，然后一声如雷贯耳，白鸽迅即盘旋到空中，除了拿破仑之外，所有动物都即刻趴落地下抱头掩面。他们再次站起身的时候，见到风车原本的位置升起了一大团黑烟，微风将黑烟慢慢吹散，风车原来已经不再存在。看见这一幕，动物再次重拾勇气，他们前一秒的恐惧和绝望因为这件卑鄙无耻的恶行而在一瞬间变成震怒，报仇之声震耳欲聋。动物冇等命令就不约而同咁一窝蜂冲向敌人，子弹好似冰雹咁迎面而嚟，但系今次佢哋已经唔在乎， 这场是一场残酷的苦战，人类开完一枪又一枪，当动物进逼到他们眼前，他们就拎起木棍和长枪砸向动物攻击他们。有一只乳牛、三只绵羊和两只鸭就这样就失去了生命，而其他动物几乎每一只都受了伤。即使是从后方指挥大军的拿破仑，条尾亦都被子弹打中，削去了一截。人类亦都不是毫无损伤，有三个人被博萨踢中个头，头破血流，另一个就被乳牛用牛角刺穿肚腩，有一个条裤就被卓斯和南岭差不多咬烂了。拿破仑吩咐他的九只私人保镖大狗利用树来做掩护，绕到兜去敌人两侧，当他们在人类旁边突然出现，凶神恶煞地怒吼，这班人就惊到手腾脚震。他们见到自己被动物四面夹攻紧，费特力的手下趁有机会就嗱嗱声走人。下一秒，这班冇胆匪女即刻走夹唔头，动物在后面一路追他们，追到落山脚，仲趁他们想夹硬穿过树嚟走人的时候，踢埋最后几脚。他们打赢了场仗，但是已经又攰又满身伤痕。他们慢慢一步一步地压返入去农庄入面，眼见战死的同志尸体摊在草地上面，有些动物已经抑压不到眼里面的泪水。他们企坐在风车曾经竖立的位置，在沉痛中静默了一段时间。是真的，已经灰飞烟灭，他们劳动的最后一丝痕迹都几乎已经灰飞烟灭，甚至乎连个地基都有部分不见了。今次他们不可以再好像上次那样用冧落来的石头重建了风车，因为今次的石头都已经不见了。爆炸的力度将石头抛到几百米距离之外，整座风车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当他们回到农庄，在战事中离奇失踪的史叫娜跳着地走向他们，一边摇着条尾，一边露出满意的笑容。这个时候，动物听到在大本营的方向传来一下庄严的枪声。博萨问，为什么要鸣枪的？史叫娜答他，庆祝我们胜利咯。什么胜利啊？博萨反问。他膝头哥流晒血，脚上不见了一只马蹄铁，马蹄裂开了，原来有十几粒子弹埋藏在他的后脚入面。乜嘢胜利？同志，我们不是将敌人从动物农庄的神圣土地上面赶走了的咩？但是他们已经破坏了风车，我们起了足足成两年。有什么所谓？我们会再起过另一座风车。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起多六座都得。同志，你未是好识欣赏我们所达成这件这么神圣的事。敌人曾经占领了我们脚下企紧的这一块土地，现在多得拿破仑同志的领导，我们又将领土收复回来，一寸都没有少过。我们赢回曾经属于我们的东西。博萨终于明白。他们压下压下地走入前院，博萨后脚皮肤下的子弹位剧痛难忍，他眼前见到的是要将风车由地基开始重建的重担，而他已经开始想象着自己要重新投入这个任务。但今次是他第一次突然想起，原来他已经十一岁了，或者他身上的肌肉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听使。不过当动物再次见到支六旗飞扬，听到鸣枪声响起，同埋听到拿破仑的演说赞扬他们的纪律，他们似乎都觉得自己其实都算是赢了漂亮的一仗。一共响起了七发枪声， 善死的动物得到一场体面的殓葬。博萨和高露华为他们拉灵车，而拿破仑就带头行在车队前面。他们用了足足两日去庆祝，庆祝活动包括唱歌、演说、更多的鸣枪礼炮。每只动物都收到一个苹果作为特别礼物，每只雀仔都收到两安士的谷物，每只狗收到三块饼干。这场仗正式命名为风车之战，拿破仑亦设立了一个新的勋章，叫做六旗勋章，然后颁证了给他自己。在一片欢呼喜乐声之下，收到假银子的不幸事件就不了了之。几日之后，一班猪在农舍入面的地牢发现了一箱威士忌。他们占领了整间屋之后，原来一直都没有留意过有这箱酒。那晚农舍传来很吵的歌声，而且令大家震惊的是，歌声里面还夹杂着樱岛众兽的旋律。时间大约来到九点半钟，有动物很清楚地见到拿破仑带着宗师先生顶旧伯纳帽由后门走了出来，围着个前院跑了几个圈，然后又走回入屋。但是到了朝早，整间农舍都一片死寂，见不到有任何一只猪的动静。要去到差不多九点钟，才终于见到史叫娜又慢又无离神气地走出来。他眼神呆滞，条尾软弱无力地吊住在后面，个样子好像病到五颜六色一样。他召集了班动物出来，跟他们说有件很可怕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拿破仑同志命不久矣了。一时间，动物的悲鸣声四处响起，农舍外面放置了一堆禾秆草。动物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他们眼泛泪光，不停问如果没了他们的领导可以怎样走下去。有传闻说是斯洛波在拿破仑的食物里落毒。到了十一点，史叫娜出来宣布另一个消息，拿破仑同志颁布了一项庄严的命令，作为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功绩，就是饮酒的惩罚是处死。不过时间来到黄昏，拿破仑似乎又好翻啲。到了第二朝早，史叫娜告诉大家听，拿破仑已经在复原当中。而到了同日的傍晚，拿破仑已经可以做翻嘢。到第二日，听讲他吩咐温柏去威灵顿买几份关于酿酒和蒸馏酒的小册子翻嚟。一个礼拜之后，拿破仑命令要在果园后面的那块围墙到泥地，块地本来是留给已经退休的动物木食之用。他的解释是说，因为块木墙已经消耗尽，需要重新播种。不过大家很快就知道拿破仑打算在那里种大麦。大概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大家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晚大概是十二点钟左右，前院传出了一声巨响，动物都从旧房跑出来看看什么事。那个是个明月星稀的夜晚，在大谷仓最入面的那埲墙下面，写着七戒的地方，有一堂断开了两截的木梯。史叫娜摊在隔离，旁边还有一盏灯笼、一支画扫和一桶倒泻了的白色颜料。一时不知所措，一班大狗立即围住史叫娜，在他一行得回的时候就护送他回去农舍。没一只动物想得明究竟这件事代表什么，除了班杰敏，他用一副看透世事的样子点一点头，但是就什么都不肯说。几日之后，当苗维读七戒给自己听的时候，他又发现原来又有另一条戒律是大家都记错了的。他们一直都以为第五戒是任何动物都不可以饮酒，但是原来还有几只字是大家都不记得了。其实条戒律应该是 任何动物都不可以饮酒，饮得太多。